现实多变迁，爱江山， 爱江山， 爱美人， 爱美人， 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，好儿郎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， 把心愿全都藏在心底。 如果我可以左右时间，不让青春轻易走远，每一个等待你的画面永远都留在身边。如果我可以拥有时间，我要一片广阔的 收回去，再见了青春狂想曲，成长还是要继续，再见了青春 melody， 把心愿全都藏在心底。 又要

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，谁与我生死与共？那夜匆匆去夜匆匆恨不能相逢，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起就随风。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，谁与我生死与共？心中被玉环苍天作弄，我笑我狂我疯，天与地风起云涌，我醉一片朦胧，恩和怨时幻时空，我心也藏着梦，生与死一切成空。 牌，意味着资本、历史和文化。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。朱大哥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：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大牌朱大哥总有一首是特别为您准备的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，相信一些年长的朋友会比较熟悉。电视剧的名字叫做《春去春又回》，这在1989年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名作，它也是由台湾著名的制作人杨佩佩所监制的电视剧。里面的演员除了刘松仁之外，还有马景涛、李立群。当年这首歌的原唱是珍妮，后来陈淑桦再次翻唱。 终于明白，这一场离合悲欢是我人生必须走过的旅程。万爱千情一直等待梦醒，想起最初你的真心才知道要珍惜。爱了如何，说拥有却是短暂，谁的春天可以永远的停留。人生际遇各有起落不同，也许拼得平凡的心才不容易 想当初。